嗨，思考学习资讯分享的听众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洪里吉。我这几天才忽然发现，我原本录制的老的 podcast 的内容，在 internet 上忽然全部都不见了，原因不明。我只有一个选择，就是手工的陆续修复它们。因此最近我会花一些时间来修复旧的内容之外呢，我也会开始停了好久的录制新的内容，希望在未来的 podcast 里面还能够跟大家相见。也欢迎大家随时在 podcast 的下方，或者是我的思考学习资讯分享网站上留言，让我知道。下次见喽。